器型主要分为工具类和武器类，主要是缺乏实用功能的斧、钺、戈，这应该是礼仪的用器。装饰品类主要是可以穿戴在身上的起装饰作用的镯、簧、环、爵、臂、双连臂、管、珠，以及形制较为奇特的宝塔型的装饰、扣型的装饰、喇叭型的装饰，还有月牙型的装饰以及冠型的装饰。另外还有动物或者是人物的形象类，有猪、龟、龙、鸟、鹰、兔、立姿人像和坐姿人像几类，数量很少。其他类呢，还有形制比较特殊的，比如玉板、三角形的玉片、玉勺等等。此外，凌家滩玉器钻孔技术，有的孔径啊仅有 0.15 毫米。凌家滩文化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在前面说到了有玉璧、还有双连璧以及玉簧、玉冠饰。在周礼的记载当中啊，很多玉礼器的形状我们已经不得而知了，但是从现在出土的文物当中可以看到啊，玉璧很大个的，前面呢周教授就谈到了，有的玉璧因为它是圆形的，中间有孔嘛，所以感觉跟小车轮子啊那么大个。因为比较大的玉璧啊，直径有的达到90多厘米，大家能够自己估算一下这个尺寸了吧。而刚才我们又说到的双连璧啊，和玉璧比起来就要小很多。刚才说到了大的玉璧能够有90多厘米的直径已经很大了，而且前面朱教授特别谈到了啊，如果是特别小的啊，尺寸很小的，那就不叫做玉璧了，玉璧一定代表着它有一个比较大的形状。到后面说到了双连璧的时候啊，和玉璧比起来，双连璧就小很多了。很多双连璧的直径呢，也只有10几厘米或者是几厘米。双连璧的形状啊，也是有各种各样的。有的呢是两个玉璧上下相连，有的双连璧呢就是上面小底下大，但是也有上下啊是统一尺寸的。也有的玉璧啊是内外相连，就是外面有一个大的玉璧，而里面套一个小的玉璧。这内外相连的两个玉璧啊也有讲究，有的呢是内外有两个接点相连的，还有的呢是内外有三个接点相连的，另外还有三连璧啊。再说玉簧，它的种类当然也有很多，但是总的形态呢都是较窄的弧形和半圆形的片状。总的来说呢，直径呢应该是在10-20厘米左右，也有稍微大一些或者是稍微小一些的。像刚才朱教授谈到的，有些一串啊，因为它是做装饰用，挂单个的就看着尺寸稍微大一点，一串挂在身上起装饰作用的玉簧呢就要稍微小一些。有的呢是三簧挂在一起，还有七簧挂在一起的，中间是用玉管还有其他的一些珠子来做装饰连接的。玉冠饰顾名思义，它就是装饰在头发上的啊玉制的饰品。前面的时间当中，周教授谈到了凌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说到了玉璧、双连璧、玉簧、玉冠饰。除此以外还有很多的其他的器型，比如说像玉箍啊，还有玉兽面等等。下面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周乃成教授的讲解。 以往都把凌家滩文化的玉器作为红山文化由北向南传播的，我觉得这是错。红山文化的玉器，那些厚重的玉器都没有辽西地区的文化的根，它的来源是由南边近1000公里的凌家的文化往北传过去的，这个要颠覆一个传统的认识。下面看玉箍形器，这个玉箍形器啊，跟红山的玉器有关系了。红山的文化玉冠饰啊，也是玉箍形器，刚才已经讲过。那么，我刚才说，在红山文化当中的一大批很厚重的玉器，它并不具有辽西地区的文化传统。那么这种红山文化的玉重器，它最早出现在哪里呢？凌家滩文化的我们叫做玉龟状扁圆形器，而没有把它叫做玉箍形器。为什么呢？因为它的用途 跟红山文化的这种与孤行鞋用途不一样。第一，它有三个孔，这里面还有东西。那么我们把它玉龟状，为什么叫玉龟状呢？我们有根据器型的演变，由这一件演变为这一件，再演变为这一件，不同时期制作的，但是呢同时埋在一个墓里面的啊，墓的年代是5300多年，然后器型到了辽西地区，然后它进一步的发展演变。如果说我们一开始拿5600年的这个玉龟和红山文化5000多年这个玉龟形器比较，怎么也看不清楚它们之间有什么联系。我们把这个发现这么一摆，清楚了红山文化的这种玉器不是它自己的文化根源，它的文化传统是在南边1000公里的林家滩文化，这种器型的起源在林家滩文化，最早是个玉龟，然后演变过来。林家滩文化这种器型，它并不像红山文化这样子使用箍在头上的，它怎么样呢？它有孔，它这些孔啊是穿戴之后系在腰上面的。还有这种器型，古签，就说在林家滩文化当中，龟状的扁椭圆形的玉器，它实际上是做仪式。做法仪式的一种工具，它是为了装古签用的啊，装古签用的。原来一个玉龟，玉龟的一个玉板，它也是作为一种仪式使用的啊，一种使用的，跟红山文化的使用方式已经完全不一样，因为它的隔了一段时间了。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我是刘莎。今天我们安排了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专家朱乃成教授。今天主要介绍的是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在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有玉璧、双联璧，还有像玉璜、玉冠饰，刚刚在节目当中呢也谈到了玉箍。除此以外呀，还有很多的器类。在音乐和广告过后，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知识开讲节目，继续来了解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 途中失散， 世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一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黑夜如果不黑暗，美梦又何必上了，我想会是坚持的人最后获得的奖赏。黑夜如果太黑暗，我们就闭上眼看，希望若不熄灭就会亮成心中的星光。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你要点什么？您 想备点年货？ 那我给您介绍介绍， 四干四鲜四蜜饯四冷荤三个甜碗四点心，四干黑瓜子白瓜子核桃蘸子糖杏仁，四蜜饯青梅焗饼圆肉瓜条，四冷荤全羊肝溜蟹腿白斩鸡炸排骨，四点心芙蓉糕喇嘛糕油炸盒子炸元宵。 厉害了我的哥。 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你的故事天地。世界瞬息万变，永远都有更多的未知等待着你。同流沙一起，与来自各个领域的专家相约，分享知识，传递快乐。让我们相约在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蓝色星球的密码，面对历史的演变，追寻文化传承的脉络，面对纷繁的世界，发现撬动真相的支点，带你找到更好的自己。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 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节目，我是刘莎。今天安排了文明探源考古专题，我们要关注的是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讲人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朱乃成教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重点要谈到如何去认识玉礼器，玉礼器的产生与社会的发展有着什么样的关系。朱乃成教授认为林家滩文化是我国玉礼器起源的第一个中心，在节目当中也特别谈到了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节目当中已经谈过的玉礼器有玉璧、双联璧、三联璧，还有玉璜、玉冠饰、玉箍。下面我们继续来了解其他的器型。 下面我们再看另外一种器型，大家很熟悉，我把它叫做玉兽面觉形社，大家所知道的习惯的称呼叫玉猪龙。红山文化的两件啊，玉猪龙，这是目前发现的红山文化玉猪龙当中器型最原始的一件，也许比它更原始的还有。那么这是采集的，目前在红山文化我们考古发现的玉猪龙大概有14、15、16件啊，我们考古发掘的，不是我们考古发现的，可能还有很多，我们不知道多少件。我们考古发现的这么多件，那么根据我们考古发现看，玉猪龙本身的器型有一个演变的过程。啊，我们现在讲它叫玉猪龙，实际上玉猪龙这个名称是不科学啊，是当初发现的时候突然说。发现的目的前面一座山，山的形状像个猪头，于是呢，这个是不是神器，就把它当猪了。到了94年的时候啊，觉得不对啊，我们的墓里面挖出了熊的下牙骨了呀，再看这个山怎么也不像猪了，像熊了，于是就说这是熊，后来把它作为龙啊。但是现在大家习惯都把它称作玉猪龙，一说玉猪龙都知道是这种东西啊。我呢给它科学名称叫做玉兽面觉石，兽面型觉石。发现的很多，又是一件年代比刚才那件要晚一点，这是红山文化玉猪龙当中比较晚的一种形制。 红山文化的一株龙，从早到晚的形制演变大概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文章已经发表在考古学报2008年的第一期，专门研究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形制由早到晚的演变情况。那么通过这个演变，如果说我们按照这个形象是探索这种玉猪龙所象征的是什么，我们永远也探索不了，搞不清楚，必须要找到它最原始的这一件，它形象像什么。目前我们找到最原始的是这一件，它就像个熊的头啊，应该说玉猪龙的最初的形象是熊，在后来的演化过程当中演化的不知道像什么了，像这个像人面了不知道，像这个更看不清楚像什么了。河北离北京不远地方发现的，它的年代5300，林家滩发现，它的年代5600，刚发现的时候把作为龙来处理的。2005年、04年我到安徽去看了一下，我说我怎么看也不像龙啊，你们把它当作龙了呢？它龙是神话呀，把它解释为龙呢就含义就多了。我说你就准确的解释呀，我说看的不像龙，像老虎啊，这是虎头啊，这虎牙啊，这獠牙啊，这是龙角，不是龙角，是虎的老虎的耳朵啊，这是不是龙背啊，是老虎背上鬃毛啊，就因为器形的需要它是圆形的。于是我写了一篇文章，林家滩的所谓玉龙应该是玉虎，玉虎的名称也很好听嘛，是中华第一玉龙，应该改成中华第一玉虎。哎，安徽的一些人挺高兴，可是发现者他不高兴，我这玉龙被你否定掉了，我的玉龙跑哪儿去了呢？但是实际上它是一个老虎，老虎的形象在林家滩很多的，说明当时老虎在林家滩一带经常的出没，所以当时人们把老虎的形象在玉器上面表现出来。那么从这个图像看，这个图像没有像刚才那个玉孤一状器下玉孤形器演变那么清晰，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出红山文化的玉猪龙的来源，文化的传统不是辽西地区的，辽西地区没有比它更原始的形象了。这种形象来源于林家滩文化，这种玉猪龙的形象它最早的追溯也是在林家滩。这种玉猪龙的形象对后来影响很大，3200年前后的武丁的妻子三代王后的墓葬里面出土的一个跟玉猪龙有点像的东西，但不完全一样这是三代的作品有的人把它作为红山文化作品的三代的作品。三代在制作这种器型的时候，很可能受到了辽西地区红山文化玉猪龙的启发或影响而产生。这些器型到三代的就变成龙了，变成龙的理由我们把它解释为龙，为什么呢？有的人说你明明是老虎嘛，老虎的头嘛，老虎的嘴嘛，目前我们发现的三代的虎跟这是一模一样的呀，为什么把它解释为龙呢？大家注意了，龙和老虎区别就一点，有了这一点区别就能够分辨，如果没这个区别就很难分辨三代的龙和虎了。龙头上是长角的，长角的才是龙，不长角的就是老虎。甲骨文当中辨别龙这个字就上面是个有角的，像个宝瓶形状的一个角西周早期的跟三代的联系，西周的这个角就清楚了，立起来了你说这种器型从红山文化到后来影响很大，但是红山文化并不是那源头，它的源头是林家滩的老虎。我们再看玉板，这件玉板它中间一个八角星纹，这线是羽毛像箭状的，是 四面八方的放射，这呢是有孔，这些孔表面什么呢？它原本是焚坐在某一个布上面，它使用的时候摊开使用，然后使完之后一包，或者使用的时候夹在龟壳里面， 它怎么具体的使用方式的含义我们现在都搞不清楚了。写这方面的文章汇集起来有几本书，但是目前还没有真正的把它解释清楚。那么这种预防最早的没有了啊，最早的没有了，在后面的也很少发现。我们在揣测它跟后面的育虫有没有联系，它跟后面的这种鸽蝇去育配有没有联系啊？这是揣测，也没法去探索，仅是假设。下面预签，玉龟状椭圆形这个器型里面有东西，就是这个东西。预签，圆孔的是为了系绳子使用的，绑在这个龟状器上面，系在腰上面，随身携带。使用的时候把它拿下来，当然怎么使用我们不知道了。根据它的形状，我们把它做预签。以往把它叫做锥形器，但因为不明白它的使用方式，在2003年发现了林家山这首大墓之后啊，才明白哦，它原来是这么携带的。2003年这大墓是很偶然啊，以林家山墓在87年发现之后啊，89年98年进行了发掘，在这个墓地当中挖完之后呢，有一个地方没有挖，为什么没挖呢？因为这个墓地啊，这块地方有一个姓王的一家的爷爷埋在这地方，不能挖。到了2003年的时候呢，他把墓呢迁走，迁走的过程当中突然觉得下面有东西，后来考古队员安徽的省文物考古一去把一挖呢，是一个目前发现最大的一座墓葬啊，有200件玉器啊，最大的是林家山发现是最多的一件。通过这个墓葬发掘，我们知道啊，这种器型是古签，是不是后来求那个签呢？我们不知道啊，但当时怎么使用我们不知道。那这是目前我们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签，另外一件玉签，这种玉签就放在平时就放在这里面，锥状形器。那绳子系在啊，两种话，这种锥状形器它有纹饰，怎么使用不清楚。这些两种文化的大文化晚期的红山文化晚期年代呢，都比林家滩那件要晚啊，都要晚。林家滩那个是5300年，更早的四毫墓出土的到达了5600年。那么这种器型的起源，最早的我们目前只能追溯到5600年的林家滩文化早期。奥里特文化的这种锥形器后来被柄形器，奥里特文化最精致的一件玉柄形器，这柄形器到了夏代，到了商代啊，使用很多，流行很广，好像是每个有身份的人都要带一件。具体怎么使用，表示什么，到目前我们还解释不了啊。商周时期，商代晚期，西周早期的玉柄器玉质相当相当好。 师傅，您的知识渊博，博古通今，众私塾学堂之中想必已经无人能及了呀。 哪儿啊，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还没听过知识开讲吧？令为师受益匪浅啊。 哦，世上竟然有比我们学堂还厉害的，我要去听听。 北京故事广播知识开讲，电波中的知识学堂。 知识开讲节目这一次继续播出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主要谈到的是林家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以前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已经多次说到了有玉璧、有双联璧、还有玉璜以及玉冠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有玉箍，还有刚刚说到的玉猪龙，这是平常普通人都这么介绍的。在节目当中呢，朱教授谈到了他的一个正确的称呼应该是玉兽面觉形饰， 还有玉板和玉签。如果大家有机会啊，到祖国各地的博物馆或者是世界各地的博物馆去看一看这些玉器物它们的原型，就会发现正像前面朱教授谈到的，也是特别强调的，很多种的器物都是有变化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域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它们会有一些演变。有的演化我们已经在现在知道了它们的原因，但也有很多的演化就不得而知了，甚至有很多器型呢，最后演化的形状我们都不能够追溯到它的原型了。说到了林家滩文化当中的这些玉礼器啊，可能谈玉板啊玉签普通人不太熟悉，但是一旦说到玉猪龙啊，很多朋友都会说到，哦，这个我知道在哪家博物馆曾经看到过。即便是我们普通人最熟悉的玉猪龙，它最早的形象到底是龙虎还是熊，其实也有争议。节目主讲人朱乃成教授就谈到了自己的看法，还发表了文章叫做林家滩所谓的玉龙应该是玉虎。朱教授特别谈到了玉猪龙，也就是玉兽面觉形式啊，在商朝的时候就从虎演变成了龙，商代的老虎和龙基本上长得一模一样，但是有一点的区别。这一点的区别是什么呢？就是龙头上是长角的，长角的是龙，不长角的是老虎。在甲骨文当中，辨别龙这个字呢，就是上面有一个角的，像宝瓶形状的一个角。商朝早期出土的玉兽面觉形式，也就是玉猪龙，它的形象啊，和玉虎的区别还不是很大。而到了西周的时候，这个角，注意，玉猪龙的角就立起来了，就很容易能够分辨出哪些是龙，哪些是老虎了。普通人熟悉的这些玉器类，不仅有前面说到的玉猪龙，玉人也是鼎鼎大名的。下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朱乃成教授的讲解。 我们再看玉人，林家滩文化发现的玉人，它是站立状的，手上面还有刻纹，这刻纹表现什么呢？它戴的手镯子，一道刻纹是一个，它有好几道，上面戴了很多的啊手镯子，我们叫玉环，应该说两个手都有。这是应该说是林家滩人那种人的形象的写照。还有蹲居蹲状的啊，或者坐状的，刚才是站的，这是蹲状的，人的形象相同啊。上面应该说是个平顶冠啊，平顶冠冠状式啊，但他一看这些穿孔是不是带有耳坠，我们也不清楚。戴耳坠的年代很早，8000年咱们就戴耳环了。新罗文化的最大的8公分一个玉珏挂在耳朵上面，人们想，哟，那么大东西耳朵能挂上去吗？确实能挂。宋代人技术海南岛有个丹耳，丹耳丹耳，现在儋州啊，这苏东坡比流放那边之后，就是海南开发最早在儋州，儋州儋州一个丹耳街现在还保留着呢，它就是耳朵穿孔的人，伊斯兰人起的名字，他们以穿孔戴大耳环为一种美的装饰，戴时间长了耳朵呢拉破了，拉破打个孔再来，再拉破再来，于是呢宋代一个一本书里面就说，这些人的耳朵啊一条一条的像鸡的肠子，那么实际上是因为戴大耳环金属的把它戴坏了。那么说这种戴耳环的习俗，我们目前发现的考古证据的就是8000年的新罗文化，这个也应该是两种啊早期的一个人的形象，他手里托了一个东西，好像是兽，这是个鸟，蹲居的吃食的形象，这也是怪，眼睛鼻子嘴，两种文化的人的形象，这么一个人的形象，蹲居的形象，下面表现兽，上面表现人。刘胡良的16地点发现一个大墓里面出土的，在腹部发现了一个人的形象。从目前发现的玉人的形象来看，年代最早的是刘胡良的这一件，然后是林家滩这一件，从玉质看完全不一样。这一件的玉是长江九江到往东 啊，临江滩这一地区长江两边的这种玉料，牛和梁的就在辽西地区的山料，玉质不一样，形象不完全相同，不言不相信，制作工艺也不同，一个柱状的，一个片状的。以往把临江滩作为由红山文化向南传播的时候的解释，就是说这种片雕玉器年代比较晚，是一种工艺的进步，实际上是错的。在玉器的制作发展过程当中，片雕技术应该是早于那种半圆雕技术，因为它片雕技术简单，工艺简单，这是片雕的。目前有年代证据表明，这件5600年，这件5300年之后，也就是说目前这种玉人形象最早的最初的，那么他们手相同，这手上面也有小点点杠杠，可能也表现的是装饰。红山文化当中发现的玉环玉镯数量很多，相当精致，应该都是戴在手上的。那么从这个角度讲，他们之间是应该有联系的啊，具体怎么联系我们不去探索，从文化现象看，它最早追溯到玉人的出现在临江滩文化。这种玉人的使用方式不是说是平常像小孩的玩具这么用的，肯定有特殊的含义啊，或者是某种仪式的道具，或者是什么啊辟邪什么，我们说不清楚的啊，等待以后考证。这种有特殊含义的人形象的作为玉器，应该说最早的到临江滩文化。好，玉鸟在两种文化当中，玉鸟发现很多平面形象，这里一个我们个碎孔，打隧道的这个孔，目的是什么呢？通过这个孔把它缝在衣服上面啊，是这么一种啊，穿在衣服上面缝住了很多很多玉器，像一个法师一样啊。这另外一种鸟，下面断了玉璧上面的刻画符号，上面好像一个小台，这么一个鸟，好像鸟要升天似的，这个含义很深刻，具体怎么解释都可以，但是确定不了啊，结论下不了啊。这是两种文化的，红山文化的枭猫头鹰啊，在红山文化当中发现了这种枭类的作品很多，玉的，这是松石的。应该说辽西地区不产这种绿松石矿，就不产这种表面一层绿的背面是这种黑的那种绿松石矿。那么它矿玉矿的来，这种矿源来源于哪，我们在探索，已经有线索了。配饰如果我们细看的话，它也带有枭的形象特征，大一个眼睛一对齿状的，是表明它的尖齿啊，还表它的爪子，说不清楚。刚才那一些鸟啊、枭啊，两种文化的年代5000年之后，红山文化的5300年之后，这一件临江滩文化的就达到了5500年、5600年了。一个鹰啊，鹰首这个形象，中间腹部形象跟刚才玉板是一样的，但它的翅膀两边呢？是一个兽头，这个兽头的解释有人解释为猪，我说你为什么不它解释为牛呢？如果说解释为牛的话，含义深刻了，因为它穿孔了呀。牛鼻子什么时候开才穿孔的呀？穿孔的目的是人要驯养它，为人要拉着它为人干活，所以目前关于中国人工驯养牛的问题还没解决。很多人说你中国的牛从商代开始会从外面来，泰国来的啊，说圣水牛，果然是这样的吗？我们在6000年的时候发现大量的牛，这些牛说一鉴定说是不是人工驯养的，就是野牛。野牛和人工驯养牛的标准是什么？ 一个野牛到人工驯养要在骨头上面表现的驯养的特征需要多少年的时间？一棵稻由野稻变成的人工栽培稻需要的时间是要上千年，就是说具有人工栽培稻特征的这种现象的出现，由野生稻变成栽培稻特征现象要上千年。那么从动物呢，由动物野动物野牛变成家养的牛在骨头上面表现出家养特征需要多少年呢？不有千年，快有几百年的时间。那么对这个解释目前没解释完，解得清楚啊，解清现在就要解答猪，解猪的比较多，为什么呢？猪那是很普遍家养的了，牛呢还没有家养，说不可能产生。如果说它是牛的话又有穿孔了，那么我们就可以把它解释为人工驯养的牛应该到了5000多年，当然这还需要动物考古学家来论证。那么这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玉鹰，5600年。那从这个角度讲，良渚的红山的这些玉鹰它都不是最早的，最早是在临江滩，而且临江滩这些玉鹰是不是一般的装饰品，因为什么呢？它因为它中间有符号，这是一个相当神秘的符号，这种符号在良渚文化晚期我们在探索文字起源的时候就已经有了，这个往往把它作为一种文字来探索，文字起源探索。这种符号最早到什么时候呢？到7000多年，发现在湘西。这种符号的出现它是很神秘的一种符号，它有特殊的用途，它装设在这些玉鹰上面。那么这些临江滩玉鹰就不是普通的鹰了，它很可能是礼仪活动中的一件鹰，具体是怎么使用的，含有什么，我们说不清楚，但作为礼仪活动的这一点我们可以肯定，而且它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一件。 正在播出的节目是北京故事广播的知识开讲，今天我们安排了朱乃成教授主讲的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这一内容在知识开讲节目分作3集播出，上周同一时间是第1集，今天是第2集，下周同一时间会播出第3集。在节目当中，主讲人朱教授谈到了中国古代玉礼器的起源，说到了他的一个看法，他认为中国古代玉礼器的出现时间是在临江滩文化时期。在节目当中呢，也介绍了几种典型的临江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比如说玉璧、双联璧、玉璜、玉板、玉人、玉冠饰、玉箍、玉兽面、绝形饰、玉鸟、玉鹰等等。临江滩文化当中与早期玉礼器有联系的器类并不仅仅是以上这些，在下周同一时间呢，我们要继续介绍其他的一些器类。我是刘莎，这一次的知识开讲节目到这里就已经结束了，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也请您继续关注北京故事广播接下来的即时传奇节目，我们在下周六周日中午11点到12点的知识开讲节目当中再会。 记录时代变迁，展现社会风貌，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纪实传奇。 请问 啊， 你知道故事酒吧在哪儿吗？ 耳熟啊，好像在那边，故事大道954号。 谢谢。故事酒吧，找到了。请问这间酒吧什么时候开门？里面是不是有一个喜欢听人讲故事的调酒师？ 对对对，只要跟他讲一个真实的故事，他还免费送鸡尾酒呢。开门时间应该是晚上9点。 一杯换离合，几杯远端，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 请问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018年周一至周五晚9点，北京故事广播 FM95.4，让我们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